合并字子莲，祖父以立二亲旦，自平舆徙平陵，并为郡吏，至大司空院，是何武。武高其志节，举能志据，为长陵令，道不拾遗。初，琼成太后外加王世贵，而侍中王林清通清侠，清京师，后作法免，宾客愈盛，归长陵上众，因留隐连日，并恐其犯法，自造门上业。谓林清曰：“中间丹外，君宜以时归。”林清曰：“诺。”先是，林清杀毕续买种社，并拒之之，以非己时，又见其心免，故不发举，欲无令留界中而已。即且潜力奉业传颂，林清素交，残于宾客，并夺其为便，处兵马以待之。林清既去，北渡京桥，令妓奴还至寺门，拔刀剥其剑骨。丙自从立兵追林清，行数十里，林清破窘，乃令奴灌其棺，披其搀舆自带，乘车从同济，身便服从剑径驰去，会日暮追及，收复官奴。奴曰：“我非侍中，奴耳。”并心自知已失林清，乃曰：“王君困，自称奴，得托死爷。”赤力断头持环，悬索拨骨，至都亭下。属曰：“故事中王林清作杀人买种社，使奴拨四门骨，利民惊骇。林清因亡命，众数喧哗，以为实死。成帝太后以琼成太后爱林清故，闻之涕泣，谓言哀帝。哀帝问状而善之，迁并陇西太守，袭颍川太守，代陵阳延许。许本以孝性为官，为院使为师友，有过则必格自责，终不大言。郡中乱，王莽遣使征许，官属数百人，未设阻道。许据地哭，院使曰：“明府急征，不宜若此。”许曰：“吾哀颍川事，身岂有忧哉？我以柔弱征，必选刚猛待，待到将有江铺者，故相调耳。”许志拜为美俗使者。是时，颍川中原为尚书令，领廷尉，用事有权，帝威为郡院，赃千金，并为太守，过辞中廷尉，廷尉免官，为帝请一等之罪，愿早就坤前，并曰：“罪在帝身与军律，不在于太守。”原句持遣人呼帝，杨迪清侠赵记李款多叙宾客，以气力于时屡里，至奸人妇女，持力长短纵横郡中，闻病且至，皆亡去。并下车求勇猛小文法力且十人，使文吏至三人狱， 武力往补之，各有所部。敕曰：三人非附太守，乃附王法，不得不治。中威所犯多在赦前，驱使入函谷关，勿令污民间，不入关乃收之。照理结恶，虽远去，当得其头，以谢百姓。中威复其兄，指洛阳，立格杀之，亦得照理他郡，持头还，并皆悬头及其巨玉于市。郡中清静，表善好事，见记颍川，名次黄霸，姓清廉，妻子不至官舍，数年卒。疾病找程愿作先令书曰：告子辉，吾生素餐日久，死虽当得法父勿受，葬为小果，但容下官。辉如父言，王莽擢辉为官都尉，建武中以病孙为郎。赞曰：葛宽饶为司臣，正色立于朝，虽失所谓国之司职，无以加也。若采王生之言以终其身，死晋古之贤臣矣。诸葛刘正虽云狂古，有异志焉。孔子曰：吾未见刚者，以庶子之名祭，然灌浆污于冀州，孙宝挠于定陵，况俗人乎？合并之节，亚尹翁归云。